随候鸟南飞，风一道一道的吹，你刺痛我心扉，我为你滴血，你遗弃的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去飞去追，问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 这首来自于熊天平的《雪后鸟》，有人会说熊天平与张信哲的音色比较相像，而我会觉得熊天平的声音会更加像一个少年，似乎总能听出慢慢青春的味道。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青春总是浪费在自己认为的美好上，有一个你猜不中的结局，最后的人生才有意义，才会不断找寻。 这首歌里躺着对那无知美好的怀念。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许茹芸《失去》。

心情是说也说不完，你那流浪

情人，难得有情人，毕竟你曾经出现。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，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。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，爱过你不忘今生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前几天无意之中看到一段关于萧敬腾的视频，无意中又想起了他翻唱过的《新不了情》。万芳演唱的《新不了情》作为当年刘青云、袁咏仪主演的《新不了情》同名主题曲，唱醉了几代人。他几乎跳跃时间的沉淀，直接成为了情歌的经典，至今被无数人翻唱，热度从未退却过。一首深情的歌曲往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，一首老歌，一部老电影，和酒一样，因为有着时间的酿造和沉淀，才愈久弥香，深处饱含感情和回忆，所以新不了情这种经典情歌才会一直被传唱。电影《新不了情》从悲欢开始，从悲情结束，穿插万芳的代表作《新不了情》，从不刻意的煽动，把俗套拍得不俗套，只靠着平缓的剧情，却哽咽了我们年少时的许多眼泪。我怀念的是那个时候稚嫩的刘青云，上是港姐出身还未走无厘头的袁咏仪，一场戏几乎能抢掉所有主演光环的秦沛，一群老男人吹响了令人忧伤的萨克斯，秦沛淡然一笑，即使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，这句话不知道激励了很多人多少年。那个时候年少，更偏爱刘青云的那句话，有些东西你不知道那没什么，只是证明你蠢而已。最后还要说上一句，如果人生最坏的就是死亡，哪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。在翻唱版本里，萧敬腾的翻唱版本属于热门之一，这首歌作为他当年选秀时就演唱过的歌曲，对他有着不同的意义，此后也翻唱过多次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萧敬腾给这首歌赋予了自己的深情，演绎着不同的味道，听到萧敬腾版本的《新不了情》。

这是一个推崇高情商的时代，书店里最畅销的书教你提高情商，公号上最流行的文章也在讲情商，情商都快要跟性格和人品扯上关系了，仿佛你情商不高就是有人格缺陷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高情商快要成为一种新型的道德绑架，我们似乎已不能再公开地发泄情绪了。 就让所有过去

给你幸福。Oh, yes, you know, oh, oh, oh, oh, 付出我的全部，我给你幸福。Oh, yes, you know,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幸福。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，摊开你的双手，就让一切从头。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，摊开你的双手，就让一切从头。 很多人以为张栋梁红的第一首歌曲是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，其实第一首对张栋梁有着意义的红歌是《黄昏》，他比赛唱的版本在 KTV 里大热，之后出道第一首歌便是这首《付出》，因为这首歌他拿了最佳新人奖，而奖杯还是从王心凌的手里接过来的。那个时候大家似乎都没有想过他们在3年之后会演情侣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爱想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，没有人。 爱想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。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，遗憾又太长。爱最迷信的信仰，拯救了寂寞，却掉进更深迷惘。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为什么找不到方向？眼泪已冰凉，忘记眼眶，所以无论我怎么去回想，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。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。哦，心房像午夜地下铁站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。虚无和枉然，原来都是我编织的奢望。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。眼泪已冰，铁站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，没有人的没有人，一切都只是虚无和枉然，原来都是

是爱人空缺。表面还是无所谓，还是无所谓，还是无所谓，其实怎会无所谓，怎会无所谓，怎会无所谓。 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会说笑，会打闹，会社交，表面平静，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。不会摔门砸东西，不会流眼泪或歇斯底里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极致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真的崩溃，也不太想活，也不敢去死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很多人都活在重压之下，一边不想活了，却又一边热爱着生活。 歌词那么 适合放手，我怎能舍不得。我努力唱完主歌，我忘了走音没有，我到底哭什么哭什么，明明搞笑的。我努力唱好朋友，我忘了是谁哭了，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